上调到799一盒。 对的， 而且呢，闷烧杯加上驼毛被的特惠，您是享受不到了。 哎，是的，来看到尾号是9003的朋友就说了，家里吃海参5年时间，孩子4岁，特别喜欢吃海参蒸鸡蛋，土鸡蛋香加上海参的鲜美，拌个饭孩子能吃一大碗，4岁就长到1米1了，别人都羡慕住这个家庭的压力。 哦、你看啊，人到中年，我们往往会发现现实跟压力中间，我们的选择更狭窄。但是您要知道，身体就像是大楼的地基，我们要好好呵护，有了好身体才有机会去选择。而野生海参当中的各种营养元素都非常全面， 对， 比如海参素、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等 的花费，家家花得起。而且呢，为了让您更好做，我们特别赠送到海参泡发杯。但是没有办法，海参涨价的消息我们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通知了， 是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可以享受到优惠，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699元一盒鲜芋仙野生海参，订购两盒半年装，不仅送闷烧杯，还有5斤重的秋冬驼毛被免费赠送。错过最后的一分钟，对不起，优惠就全面取消了。 家住丰台区的刘阿姨说，一早就等在收音机前了，就怕错过今天的活动。东城区的李先生说，这两天啊，为了准备中秋节的节礼，老婆是天天刷手机、 哦、 要我看就在电台里面订购几盒海参挺好的， 是啊， 总比送烟送酒要健康。还有大兴区的蔡女士说啊，每次过节我都要给父母送海参，这一次也不例外，只是呢逛了好几家商场，这海参都涨价了，好在啊你们还没涨价，那就赶紧多囤点。 是的，按理说呢，金九银十正是各大商场促销打折的旺季，可唯独海参市场的价格是一路飙升，产量下滑，成本上升，货源紧张，所以呢现在能像鲜芋仙厂家这样还没涨价的企业已经是为数不多了。但是提醒各位，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9元订购鲜芋仙海参的活动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是的， 也就意味着从明天开始，您再想订购鲜芋仙海参的话就得花到799元一盒，而且也不可能有海参焖烧杯和驼毛贝的免费赠送。 嗯， 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算算看，光赠品就要将近1000元了，等于说呢划下来两盒野生海参才几百块钱、 嗯、 几百块钱就能够得到400克80多头的一级品淡干海参、 嗯、 隔天吃一次可以吃半年时间， 是 这可是涨价之前的最后疯狂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尾号是15275938006，都是老货源朋友了，都表示啊吃了这么久的鲜芋仙海参已经习惯了，最后一天的699元活动一定不能错过。还看到手机尾号是1507的朋友说，一直都想自己做点海参给家人吃，可总担心自己做不好。您别担心啊，其实海参和其他普通食材一样，炖煮煎炸都可以，何况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只要订购海参就送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一煮一焖，简单又快捷。而且建议您啊，最好把焖烧杯横着放、 嗯、 这样呢发出来的海参是又大又肥，特别有嚼劲儿。 哎，那提醒各位呢，这也是最后一次推荐699块钱得到鲜芋仙海参的机会了，所以大家听到就别错过，最后一点时间加油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幸福一生，斑马线上 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人老了怎么预防啊痴呆。老年痴呆最早的时候是50岁啊可以发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啊逐步啊上升，在60到90岁年龄段的话，每增加5岁发病率要增加一倍，80岁以上老年人的发病率最高可以达到 30%，到90岁以后啊，哎，反而有所下降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间呢，许多高龄老年人呢，还是比较身体啊健康的，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耳聪明目，哎，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所以50岁以后，如果自己感觉到这个记忆啊，这个越来越差，严重的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和人的正常的交流，咱们这个时候千万要重视重视。虽然人不是说每个人咱们都一定会得老年痴呆，但是咱们预防还是要预防的，防止。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得老年痴呆，但是起码希望你不是其中之一，也希望我们自己啊尽量的避免出现呢这些状况。怎么预防这个问题，那当然非常的重要，而且联系到每个人的话情况可能还不一样。有人查血了，查完生化报告以后啊，出现一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数值啊升高，这表示什么？这个不好，这个表示跟痴呆还是有关系。所以同型半胱氨酸呢会随着叶酸水平的缺乏而逐渐的升高，而高的同型半胱氨酸的血症和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啊、血管性的痴呆的发病啊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已经医学上得出了结论来了。国外研究发现，高同性半胱氨酸和叶酸缺乏可以使得痴呆的患病率呢提高一倍，同性半胱氨酸呢可以促使自由基的产生，而且呢刺激谷氨酸能的这个活性。如果血液中间同性半胱氨酸的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的时候，它可以抑制我们 DNA 的修复，就是我们细胞内核酸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的修复。这个我们这个基因的修复啊，就是人体有这样的这个能力的。可是呢 当呢这个高的同性半胱氨酸的水平的时候，它可以抑制了 DNA 的修复，而且更容易受到淀粉样蛋白的毒性的作用，那么造成基因突变。所以大脑最后老年痴呆的话，有一个原因还是淀粉样蛋白啊，这个起了作用了，造成基因突变。所以年龄增长、维生素的缺乏、微量元素的缺乏，以及某些疾病，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过量的饮酒啊、喝咖啡啊、吸烟呢、啊，都可以使得同性半胱氨酸呢、啊、增高。正常同性半胱氨酸水平啊，是一升血液中间只有4到12个毫摩，中度的话呀，就升高范围是一升血液中间13到20毫摩。如果超过20毫摩一升中间，那么这个严重超标。所以呢，这个发现医学上现在发现高同性半胱氨酸呢，跟我们的这个痴呆的发生啊。是有关系的，预防老年痴呆呢，这个就成为很必要。目前老年痴呆呀、啊，已成为继发心血管疾病、这个脑血管疾病、细胞病变以后，这个一个方面，成为老年人的一个健康杀手，而且呢，已经出现年轻化的趋势，加之呢，它的隐蔽性比较强。极容易被人忽视，所以痴呆症啊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从这几年的数据来看，40-50岁啊就有人出现痴呆的这个情况的话呀，这个人也不少。国际的老年痴呆协会公布的一项数据啊显示，目前世界老年痴呆症呢患者的平均年龄啊是为55岁左右，比20年前的统计啊提早了10岁，年轻化了。老年痴呆症正逐步盛行这个年轻化的趋势。有调查显示了，3年前我们国家呀是65岁以上老年人的老年痴呆发病率是5%。可是到现在变10%，尤其是这些这个大城市中间发病率很高。所以老年痴呆一定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虽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啊发生老年痴呆，但是您必须啊重视这个问题，要预防，主要的是预防。因为老年痴呆最早的症状啊是近期的记忆力减退，但是远期的记忆力很清楚的。由于近期记忆力减退，所以刚做完的事情啊，马上随机啊就忘了。比如像早餐刚吃完，你就忘了自己吃过早餐没有，不知道吃什么，你更说不清楚。马上随机啊就忘了。比如像早餐刚吃完。你就忘了自己吃过早餐没有，不知道吃什么，你更说不清楚了。所以早期症状呢还包括一些性格的转变，比如说平时啊活跃的人忽然之间变得呢很沉默，不爱说话，平时一些很大方的人就变得呢很吝啬，斤斤计较。到了疾病的中期啊，可不就是这些了。患者呢远期的记忆力啊也会逐渐的丧失，而且开始呢连家里人或者熟人呢往往就是知道是家里人，知道是熟的朋友甚至同学，可是一下子名字叫不出来了，就是他说不清楚了名字。走路呢很容易迷失方向，那么走丢了，完了可能甚至好几天都找不回家。随着疾病的发展到了晚期以后，病人的这个远近期的记忆同时丧失，到那个时候生活要完全不能够自理，只能卧床，就是家里人照顾了。那说实在的，吃喝拉撒大小便那没有他自己啊这个能够自理的了。到了这个阶段的话，死亡率啊会很高。 所以专家呢指出，老年痴呆症的进程非常的快，患者如果不采取任何的这个方法的话，两三年内身体的情况就会恶化。所以有一条就是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么对于要控制这个疾病啊还是有用。而且这个疾病呢对于脑部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你等发生到最后特别厉害的时候啊，你再注意你再着急，那一切都已经太晚。所以早期的时候，老年人你表现出来一些老年痴呆的这个最早期的症状啊，中期的症状啊，晚期的症状啊，咱们了解以后再赶快赶快。这个药物治疗啊，咱们目前只能是延缓疾病的发展，让它呢能够发展的慢一些，缓一些。如果呢任有病情的发展到中晚期再治疗的话，那预后啊是比较差的。老年痴呆的发病率有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且呢不能够根治，所以呢一定要及早的发现。年纪大了记忆呢衰退，这是很普遍的情况，但是老年痴呆的症状啊它有信号。首先一个性格就改变了，跟你从前的性格完全变了。另外呢近期的记忆呢衰退的厉害，就是说刚比如说上这个屋子要找一样东西是为了上这屋子去，最后你到那屋子你不知道干什么，你也不知道忘了找什么。另外呢他呢表现出来的呢对于所有的新的事物不感兴趣，学习也很困难。所以这些信号的话咱们发现了绝对不能够就是听而慎之，就随便让他去发展，认为老了老了反正就这样了无所谓了。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老年性痴呆这个病啊，是由于我们脑功能发生障碍而产生的获得性持续性智能的障碍的一个疾病，所以记忆、认知、判断、计算、语言的能力啊都在降低，人格也可以出现异常。随着现在呀、人口老龄化的话，老年痴呆呀、说实在呀、已经是成为一个老年人的常见病。当然这个发病的话呀，这个有原因的。病理呢明显的表现出来的是脑部明显的萎缩，包括小脑、中脑、大脑萎缩。你一做 CT 的话，那一看那片子，你本来脑不是转你那个颅腔的那么大面积的，那 CT 上都马上就反映出来脑部明显的萎缩，颅腔内啊空隙就增大。另外呢在电子显微镜底下呢，那当然这是给他病理解剖了，那个神经细胞减少了，还有呢神经细胞的纤维呢缠结在一块绕在一块。另外脑的内部还有大量的老年斑，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实际上根本呢就是一个大脑的它一个退行性的变变，到这最后就出现脑功能障碍。那真正的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老年痴呆？因为咱们都知道啊，咱们中枢神经系统啊，这个神经递质就从一个细胞递给另外一个细胞啊，都是有神经递质啊传导啊过去的，因为它那儿发生了生化的改变。神经末梢兴奋的时候呢，释放的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就叫神经介质。这个神经介质呢就可以把神经细胞的冲动传递给下一个神经细胞，或者是效应器就发生了这个有神经指导的这个行为的这个动作了。老年痴呆呢脑子中间呢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减少，这个酶 是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减少，所以最后呢，这个生化反应是生成乙烯胆碱的，这个乙烯胆碱量减少了，那么最后就造成我们这个神经的介质递质啊，介质这个量少了，那么你那个神经冲动打住了，传不过去了，那你底下表现出来可不就是脑功能就发生障碍了。所以说咱们要解决预防老年人，预防老年痴呆的出现，那咱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的是我们需要，我们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元素应该具备，样样不能缺。另外呢，咱们人体啊，还要是处在一个心理状态比较平衡的状态，咱们适当的活动，促使我们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促使我们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能够通畅，那这是保证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的话，那就减少我们体内的这些这个酶那个酶，造成我们体内的很多的生化的反应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磷脂能够起这个作用，磷脂提供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长链元素、微量元素，而这些物质作为你膳食结构以外的补充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